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你点，从烛光照入露台擦亮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弦月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于仙境里梦游， 放到这光景，彷徨失去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无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 歌的鸟，拍动彩色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杯毛驴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天，今天同个书桌前，一遍两遍，相爱怎么给？书里的玫瑰，蓝色的信笺。在右边，我的球鞋从不羡慕远，到你家门前想听你的脸，却有点胆怯。像张白纸，爱情才刚开始，你会写下什么字？我的 帮你重温曾经错过的好歌老歌，我们来欣赏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，来自孙悦演唱的《小龙女》，二勇带珠的《爱已成风》。 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吻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 深邃夜未央，一回出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上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我。

很想给你一些字句，告诉你我不说的心事。我曾经盲目的追逐，却忘了细数沿途美丽的景物。这些日子慢慢看清楚，好多事任谁也留不住、只要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会消失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都不在乎。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会消失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都不在乎。

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熙熙攘攘，暖暖煦煦，卿卿我我相思，把心弄脏。花言花语化春梦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就会知道，柔软没有错。

更丢了自己，捉迷藏我玩不起，要不得自己。谁把谁忘记，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似乎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尽心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如影随形。想清醒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偏偏又想你、谁把谁忘记，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似乎专心，会不会反而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何婉莹的《暗恋他》。 无事事应付